嘿、hey,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又是一个愉快的周五啊。 嗯， 上期我们还聊过关于父母的话题啊，就是爸妈的那个节俭的生活方式。这期呢我们还聊聊父母吧，说说你和父母是怎么相处的。 我最近在看一个电视剧啊，小欢喜，可能很多人也都在同时看、 哦、 那里面讲的就是那种就是母子啊母女关系，就家庭啊氛围亲情啊，哎，就各种都包含在里面了。我觉得真的是，我昨天尤其是看到 还挺真实的、 对，尤其是看到英子啊还有乔一，就是一凡他们在为紧张的高三做准备，但是呢家长们却不太理解他们想要报考的那个学校，就有很多的问题、 哦 对， 就是大人和孩子之间会有一些在人生抉择上的一些分歧，其实也是每个时代都会遇到的事儿。 嗯，这只是一个侧影吧、嗯、所以我们来今天聊一聊亲情母子之间的相处方式哈，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相处的。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东西，来自李俊。 这是一首翻唱的，这个原唱是一个男生嘛、对吧。 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想用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远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再想和你生一群 baby。 我开始有一个叫做梁童书的朋友，他说呢，在一块想死，不在一块想死。 对，一定要保持最美的一个距离啊。 我觉得真的是好内涵。 下一首歌来自于杨宗纬的《初爱》。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姚这个朋友他说呢，我感觉啊爸爸和妈妈就是两个老顽童，经常做出一些令我哭笑不得的事情，比起大多数父母他们更像是我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面对选择，爸妈呢也只会给我提建议而不会给我下决定，很多孩子不敢跟父母说的事情我都会告诉他们的，因为爸妈永远是我人生路上最开明的一盏灯。 我觉得这样的相处模式是最好的，其实我和我爸妈也是，就不会有什么隐瞒的事儿，就是大家都会像朋友一样，也不会说强行啊命令你去做什么。 对，这种相处模式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很多的孩子，就可能很多的听众听起来都会觉得很羡慕嫉妒恨了，因为大多数人啊确实是还是会被父母的一些占有欲所控制着，就是说希望你好，对啊，我是为你好为你着想，你不懂你还小，就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去控制你的下半生。但很好的是刚才这位留言的朋友他的父母很开明，给他更多的自由和主动权。 因为每个时代的人他的想法和价值观都有一些不一样嘛，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而是多沟通，就互相理解一些。 失落反复的重来，不能放弃勇敢去爱，是你让我 还相信未来。就是肉肉仙君呢，他说呢，我妈已经三天没骂我了，好开心啊。 真棒。 要求不高啊，只要不骂我就行。 是的。我不是你包容我年少时轻狂和自傲，我不可能在颠簸的路上走得那么好，虽然你终究没等到我做你的骄傲。 浩然 happy 他说，我小学三年级就去了寄宿学校，刚开始呢蛮想家的，慢慢的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寄宿，因为我们是两个星期休息一天，所以呢慢慢的在家待的时间短了，对父母也没有太多了解，没有共同语言也就不说话了。 哦，就是因为不经常的和父母在一起，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交流了，而特别是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这种情况还挺普遍的。 对，那我其实不是很建议把小孩子那么小就让他去寄宿哈，我觉得成人之前还是应该 多陪陪他， 对，多多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吧，因为我觉得一个家庭的温暖和关怀也会有帮助于这个孩子建立起他更丰富更完善的一个人生观啊，就三观吧，能够对他以后的成长有更好的一个心理上面的一个保护作用。 就是父母不在身边的话，就可能会受到更多来自于朋友啊或者同龄人的影响，但如果你身边的人都是一个很正直很好啊很正能量的人的话，你当然会很好，但如果万一有那么一些不太好的影响的话，对你的人生的发展是挺不好的，我觉得 是的。 下一首歌叫做《不必说抱歉》，来自于胡六六。 一路上都不说话， 果酱橘子帆他说呢，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但还是会常跟父母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观念，双方的沟通和思想交流很重要，变化就是越长大对家里的责任感越重了。嗯，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 嗯，是的。 哎，萱草，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在越长大之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之后参加了工作之后，你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这个能力之后，爸妈会越来越像个小孩一样，就是有什么重要的决定反而会经常问问你的意见了。 会有那种时候，但是我不认为是因为我的成长，我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个他们年纪在慢慢老去，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就觉得说孩子也长大了，我可以依靠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听一听他们的见解啊，就是父母随着年龄吧，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变老，会觉得又回到了孩童那样，反而要看你的脸色，听你的意见， 返老还童了。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孩子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啊，是工作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都是随着这个年龄慢慢变大，孩子的年纪呢越来越成长，就会反过来，就小的时候爸妈教育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到现在这个阶段，父母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听我们的意见，或者是很顺从的跟着我们一起去旅游，听我们的安排了。 嗯， 没事你放心去吧，我说的最大谎话，没必要去吵架，也没必要惩罚。夜色快升沉的可怕。 冰淇淋好吃吗？他说呢，我妈半夜的时候来我房间看我睡得怎么样，结果发现我没盖被子，然后就回去了。第二天还告诉我这件事儿，我说，那你就没给我盖一下吗？我妈说，没有呀。我觉得你可能是热了，我竟无言以对。也有道理啊。 是，我最近讲了一个笑话，就是说有一个妈妈进来叫孩子起床，一看床上乱糟糟的，翻了一下，哎，没人就走了，其实孩子还在睡觉。 一堆里是吗？ 对，在那个一堆被子里面掩盖着。 伤心快乐这些都是你情我愿。 下一首歌来自于翁子明的《伪装》。讲个笑话你别哭呀。他说，从小呢，我爸妈对我采取的是圈养模式，管得特别严，所有的事情呢都必须按照他们的计划来执行。自从去外地上大学后呢，就对我采取了放养模式，如果我不主动联系他们，他们绝对不会主动来关于我的生活，对我的生活也是不管不问的。突然感觉生活没了方向，很不适应，加了一个笑哭的表情。 哎，你知道吗，其实这种状态还挺可怕的，就是以前管得很严啊，就是我已经失去了这个自己抉择的能力，然后突然你又不管了，突然放手了，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很容易会走入歧途的，我觉得。 是的是的，凡事都是慢慢慢慢的来嘛，是吧。做家长的千万不要就是哎呀，以前上学抓得老紧了，说考完大学你就自由了，结果真自由了，什么都不管，那也不太好。 对啊，你把我培养成一个没主见的人，然后突然把我放到社会的大熔炉里又不管我了。 哎，就好像那个，我觉得那个比喻应该挺形象的，就是好像小鸟在悬崖上做窝，然后就是就给它陪，就是养小鸟嘛，在悬崖边上，忽然间呢这个小鸟成长了，长大了，然后父母觉得说你可以出去闯一闯了，然后又把它推 一脚踹出去。 是的，不管它有没有准备好，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学会飞翔了。 嗯，假装一个人奋力去伪装自然，我试着一个人习惯放下你的负担，独立挣脱曾经所有悲欢。假装一个人，巨蟒也是光芒君，他说呢，从来不说我，也没有打过我，也没有骂过我，从来没有从我爸妈口中听到过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怎样怎样。我不曾发光，但我妈经常说有你就知足了，也挺好的。对你要求不高，活着就好。 哎，对，这样挺好的。我觉得家长啊，做家长，我现在就是这种心态哈。我希望我的孩子这一辈子 快快乐乐的，简简单单， 对，平安快乐，我觉得这四个字比什么都重要。 嗯，有道理。假装一个人努力去伪装坚强，假装一个人奋力去伪装自然，我是这一个人习惯放下你的负担。假装一个人尽力去伪装心安，假装一个人全力去伪装不想的麻烦，失去了勇敢就当击穿。下一首歌来自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妈妈推开世界的门，让你走出去。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哎呦，周依依，他说呢，我跟爸妈是互怼模式啊。我妈说你咋吃这么多呀，少吃点，等你开学你得胖十斤。哎，其实我也没咋吃。 哎，我觉得这个妈妈还挺少见的，大部分都会说你多吃点多吃点。 不，我跟你讲孟大人，我妈妈就是这样子的，就我每次吃饭， 就是不让你吃太多是吗， 哪怕多喝一口汤，我妈说哎也都几点了，你吃那么多晚上不消化。就我又很奇怪，爸妈不是生怕孩子吃少了亏的吗？对，我妈就一直担心我的健康，就会觉得说我长胖很不好。我不知道她哪来的这种想法。 对，其实妈妈这种做法是对的，因为吃太多的话，确实积食，这个身体里可能也会堆积很多脂肪呀，什么胆固醇之类的。反正少吃一点 是 对身体有好处的。 嗯， 阿姨好可爱啊。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只记得挂衣衫，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 余生可靠，他说呢，初中开始在外上学，现在上大学了，之前和父母感情就是很平淡的那种，可是高三暑假我妈住院了，我在那儿陪床了一周左右吧，每天帮忙打饭呀，聊天啊，讲笑话，和我妈的感情真的就升温很快。我妈跟我姥姥说，以前还真没发现我们家的女儿这么活泼，我现在真的觉得沟通促进感情。可能是遇到了这样的变故和这个生病啊，类似于这种时刻，大家突然那个齐聚一心去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可能这个关系就会更好。 嗯，是的，总要是有一件事情的时候才显示出来，哦，我们都是流着同样的血，一个家族，对，我们是一家人。 嗯。 岁月安然，时光静好。他说呢，现在呢是我爸像个孩子，需要我们哄，办事情呢需要我们帮忙，我妈特唠叨。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模式哈。嗯， 对。 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 一纸千鹤，他说呢，我和他们每天超不过十句话。有善于沟通的，就有不善于沟通的， 对， 是吧？ 也是有这种家庭的了。是，有的时候我去看粉丝留言给我的那个，留言的心事 啊， 小秘密，对，很多都是原生家庭很不好，环境很糟糕，跟父母就话不投机半句多，就那种状态，我其实还是蛮心疼他们的。嗯， 我也遇到过那种，嗯，身边也挺多的，其实什么父母离异啊，然后。家长又不懂得怎么跟你沟通啊，每天都是那种很僵硬的状态，两个人的一个状态都是很有情绪的那种。 是的，所以我觉得做父母啊也是一门课程，一门学问啊，需要就是说好好去学一下，不是说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你就自然有一种优越感，就是以后让他们什么都听你的，那也不对。 嗯，对，还是要学着跟他们沟通。 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张碧晨的《今后我与自己流浪》。 嗯，这也是这个哪儿托这个电影的片尾曲啊，特别好听。 哪儿托是什么呀？ 哪吒， 我还没去看呢。对，最近好像说屡屡刷新国内票房记录，是不是？我最近准备找个时间去看一下。 对对对，嗯，这个电影其实也是除了是讲自己的人生和梦想啊，还有命运的话题，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他讲了一个亲情的故事。就是哪吒和自己的爸爸和妈妈之间的那种亲情，真的是超感人。我记得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哭过两次吧，至少。 哦，那你这样一讲的话，我更 就不剧透了， 期待了。对，停 ，stop， 我要去看一下。 海角天涯，放开那些深爱着的人啊。 会是他呀。他说呢，从小到大放学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今天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所有事儿都跟爸爸妈妈讲一遍，然后他们再给一些评价，这样我才觉得满足。因为这样的相处模式让我越来越喜欢和爸妈聊天了，爸妈和我像朋友一样，我觉得是他们的耐心与教导让我如今变得乐观开朗。你别说，还挺羡慕这一点的。我小时候跟我爸说点什么事的时候，我爸总是不耐烦，而且我小时候喜欢音乐嘛，什么弹弹钢琴呀，什么吹吹竖笛呀，弹弹吉他呀，我爸就会很烦，说你能不能出去弹。 养个儿子养废了，喜欢这点东西算什么。 、对，就是还真的挺羡慕这种模式的，就是可以和爸妈每天都聊一聊，而且还能给一些评价，因为这个评价里就输出了爸妈的那个价值观和对人生啊对社会的看法，我觉得这一点是对他形成性格很重要的东西。 那你父亲现在对你所从事的职业还有喜欢玩音乐又是什么样的看法呢？有改变吗？ 现在还是蛮赞成的，就是经常会问我啊，最近要不要演出呀，最近的节目收听率怎么样啊之类的。 啊，那应该是看到，还是那句话，其实都是一点，父母最开始的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嘛，说担心以后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你的前途，甚至说让你不干正事儿，对吧？但是现在看到你做这方面也行，他就是会放心了，觉得说哎，也可以让他去吧，就这样。 对啊，好像比普通的孩子状态还好一些，所以他们也就没有那么不放心了。其实还好，我长大一些之后，我爸妈就还蛮赞同我做的事儿的，就是不会说干预什么，可能就是小时候会严格一点。 所以啊，我就是想跟那些现在有自己兴趣爱好但是被爸妈否定的朋友们说啊，就是不要太灰心了，你可以继续偷偷的暗自坚持你所喜欢的事情，等到有一天你有一点点小成就啊，或者是有一点点就是比别人好一点啊，优秀的人的话，爸妈自然的会过来支持你的，对，会倒过来支持你的，千万不要说因为现在爸妈的不理解不支持而否定了自己的梦想。 对，坚持自己吧，还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吧？ 太励志了这句话。 爱的坚定潇洒，天真无畏的脸颊，恨不得把全世界统统装下。 那我再分享一条留言啊，这个朋友叫 Alice， 他说呢，我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我说妈能不能帮我送个东西来学校啊，我妈说你别老麻烦我，我说爸你能不能帮我送个东西来学校啊，我妈说了你别老麻烦我老公。 天呀，被秀恩爱了，秀了一脸，好气啊， 我老公。 哎，我之前有个好朋友，就是他爸妈嘛，就独生子女嘛，爸妈每次他们出去逛街的时候都是那两位手拉着手，有的时候还抱着在前面走，他傻不拉几在后边跟着，有的时候还被丢了 啊。我有听说过，我一个朋友他父母就是经常出国旅游，但是就是把他自己带家里，就是他父母两个人去玩，然后把孩子自己扔家里不管了，就说这个钱是你这个月的生活费，你自己看着办嘛，然后我们俩出去旅游了，拜拜。 这样也蛮自由的。哎，我突然想起我有一个朋友，不知道之前分享过没有，就是他说他小时候有个阴影，就是爸妈离婚了嘛，然后妈妈带着他，然后呢妈妈经常要去买菜嘛，买菜的时候呢没人管着他，他就把他锁到阳台里，但是阳台是封闭的那种啊，就锁在阳台里，用钥匙锁上之后去买菜，然后回来再把它放出来，就像养一只小狗小猫一样，就导致他有一种幽闭恐惧症，他长大之后每次坐飞机啊或者坐高铁啊坐火车呀、就会有那种很压抑的感觉，就好像小时候被关起来那种感觉。 其实这样真的很不可取。我们小区里之前就有过那种就小孩子自己在家睡觉，一醒起来家里没人，然后自己爬到窗台上就翻出去，然后就最后就没有命了， 没了， 真的， 天啊， 对， 好可怕。 所以我想提醒一下，就是不管你要不要把孩子锁在家里，你一定要有小孩的家庭一定要把那阳台啊窗户上都给上一个那个防盗网，就一定是小孩子推不开的那种，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对，还有就是你怎么能把孩子锁家里呢，对吧，你哪怕带出去嘛，或者是你就想办法嘛，哪怕不买菜了，对不对，千万千万不能把小孩子自己扔家里。 再说最后两个故事吧。兔子小姐她说呢，妈跟我爸说，你看咱闺女的腿跟大象腿似的。吃排骨的时候我妈说，闺女多吃点，你就是骨架大不胖的。到底要怎样？ 这一家恐怕是大象之家。我觉得很多的父母就是嘴上嫌弃子女哈，但是其实心里还是爱着他们的，不管再胖都是妈妈的好宝贝儿，吃没关系。 对，今天说了很多 有意思的和爸妈之间的事儿。我记得还有朋友说，妈在吗？然后妈妈在微信里就会说，不在，没有钱。就怕你来要钱， 这个时候来找我干嘛？对，我没有你这个孩子。 太可爱了。不知道听了这期节目，你有没有觉得跟爸妈相处也蛮有意思的，也会有很多乐趣在啊。 对，所以其实还有很多的留言我们没有在节目中念出来，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在新浪微博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酷我音乐调频这几个字，关注后呢看一下每期的征集哈，下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对，也希望大家听了这期节目之后能多回去陪陪爸妈，多跟他们交流交流，多发现你们之间的那些亲情的闪光点啊，希望世界充满爱。 是的，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很圆满的结束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我们下周五的酷我音乐调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拥抱已耗尽我所有的力量，今后我为自己绽放，在告别后坚强，受伤也绝不逃，还有不舍，多想时光停在这一刻，到最后终于懂得，这条路只剩下我一个人走。